能背诵白纸黑字的一页脆弱。 整个时代显得毫不掩饰，整个云南写满水的瑕疵，有些可歌可泣的小日子，意味着孤单相拥到死。如同悲伤被下载了两次，三毛写的优雅加倍讽刺。退休那点心事，我痛惜你的快乐，给你我的指纹，眼霜消失那天仍怀念光明和灰尘，未来像你的标准是一眨眼的梗，正在这一切复古荒谬废话和青春， 这位真心的宇宙， 美丽不生的哀愁，无人能背诵白纸黑字的一页脆弱。整个时代显得毫无言绪，整个云南写满水的瑕疵，于是可歌可泣的小日子，为着孤独想念到死，如同悲伤被下载了两次，三毛写的优雅加倍讽刺。正是那第五句，下载了两次，眼泪渐渐泛滥，瞬间消失。曾经不可一世，变成一般解释。

忍不住想对他说， 就这样。